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第四節翻嚟啊！咁啊，見到畫面上咧就少咗泰博嘅聲音上都係咁啊，咁啊泰博就即係大家都知啦，事忙啊，新西辦事處好多事等佢處理，咁啊到而家依個時分咧，我唔講幾點，咁到依個時分咧，咁啊泰博咧就需要翻去處理嗰啲新西事項先。咁啊，今日頭先我哋啱啱聽咗嗰、那個依一節啦，啱啱頭先聽咗嗰首歌啦，嗰首歌系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一啲，嗰首咩歌嚟啊？ 嗰首歌叫 For Tomorrow。 The band 咧 ，The band 就系 Fantastic Day 咁样。咁啊，我哋啱啱点解播呢首歌咧？因为呢首歌咧好威下，好威下，有件威水事，可唔可以讲少少啊？ 就系咧，佢呢首歌咧就系俾咗破茨茅夫咧，就下一届嘅联赛2016-2017球季咧，就揭幕战嘅开头一个嘅 opening 嘅歌嚟嘅，就播一首歌咁样咯。 系咁啊，见到呢队咁嘅香港 local band 啦，咁啊就有一个可以喺英国嘅一个球会嗰度有个一开场。進場嗰時播首歌，咁我個人嚟講，覺得都係好撚威下嘅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咗依隊 band 嘅其中一個成員啦，應該吉他手嚟嘅阿志偉去講呢件事情啦。Hello， 志偉， 喂，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係咁啊，喂，先問一下先，你其實而家你For Tomorrow 呢首歌咧，係會喺珀茨茅夫依個球會嗰、那個去。去打咩比賽嗰陣時候去做一個進場嘅歌曲㗎？ 佢覆翻我咧就話係主場開 lift 嘅時候就會播。其實咁嘅，其實佢唔係即係話得一首嘅，好多歌播嘅。咁呢個係其中一首啫，所以唔使即係都唔係話好叻啫。其實 哦， 係其中一首咯。 唔係咁，你個髮型謙虛嘅，對我嚟講好勁㗎啦。咁樣咁唔係咁，我其實想問。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哋對 band 其實話音講啊，點解會有咁嘅契機係做到依個事情嘅咧？ 首先我就係即係 Comby 嘅 fans 啦，咁都十年噶啦，即係由第一次入場睇到依家第十年啦，咁即係一路都中意嘅。咁但係如果有留意足球嗰啲人都知呢隊波由英超一路跌到而家去到英乙，嗰個情況係幾慘㗎啦。咁但係即係我就一路中意就冇理嘅。咁我就去到依家我都仲係睇緊佢打嘅。 即係你本身超級 fans 嚟嘅。 即係大家都知，如果去到英乙一定唔會有直播呢樣嘢㗎啦。咁就睇文字咯。咁啊，夜晚又睇咁有波打就睇啦，乜都睇。 系，咁你系超级 fans， 跟住点咧？ 即系你点接触佢哋？ 吓，咁点解会咁做呢单嘢咧？就有一日，咁今年都打得几好啦，即系去到英乙，今年打得翻上去头七啊。 嗯。 咁样咧，下边嗰四队可以打呢个附加赛，博升班升翻去 lift 温噶嘛。 嗯。 咁我哋喺度突然有一日喺度谂，如果我可以。擺首歌幫佢打下氣都好啊，同公司啲同事講，喂，不如試下咯，咁啊試下 send 個 email 俾佢，咁啊上官網揾個 email 聯絡啦，學下啫嘛，咁唔得咪算，即係嗰個心態咁樣樣。 係， 跟住佢就球會嗰邊就復翻，過咗兩日，即係打咗附加賽嗰日，即係主場打咗之後，就話唔好意思，我哋收到你嘅 email， 但係因為已經即係一早已經安排咗㗎啦啲歌，咁就唔可以播。咁但係佢話開呢嘅時候可以播咯，咁即係可以播啦，咁都可以打氣啊咁樣咯。 哦， 佢好快咁啊，即刻就覆你啊！ 兩日咯，即係啱啱打完第一場附加賽主場，咁就覆我啦，咁樣咯。 咁呢首歌其實係咪你哋為咗呢個事情去作㗎？ 唔係，如果你話作呢首歌，其實就係好耐之前嘅，係 13年啦，即係幾年前。咁我哋嗰陣時我哋準備要出第一隻大碟，咁我哋又唔係好夠歌，即係出個場 show， 咁我就我哋好心急啦。咁我同主音傾，喂，不如作多幾一兩首歌，即係 cover 好，作多啲歌去出翻個 release， 唔好太少歌，人哋會唔開心噶嘛，玩咁少，即係玩幾首咁啊，出幾隻其實掉番茄啦，係咪先？咁就咁個主音就突然間爆，無端端爆咗啲嘢出嚟，就幾個 part 咁樣話啊，得㗎啦，呢啲你覺得即係咩路定？咁我哋試下啦，咁我哋。就是咁開始咗首歌咋嘛。 哦。 教佢就作咗個啲 melody， 即係其實不嬲都係咁嘅，佢諗 melody， 咁我就諗第二 part 嘅 melody。咁就交晒俾我哋咁多個人，就喺好短時間就完成啦，可能好似係一個禮拜。但係寫首歌係佢用咗五分鐘。 哦，咁你其實你依首歌即係其實2013年作嘅，咁而家叫做啱時機就可以其中一個喺球會嗰度咁樣去打幫佢哋打氣啦，亦都係你心儀嘅球隊咁樣講啦。咁其實你哋對 band 都好耐下嘅，老睇嚟。 03年 啊， 三年， 十幾年嘅咯，你哋對 band 其實 13年啊。 是啊，但是有中間有三四年我哋停咗嘅，因為嗌咗交咁啊。 我嗌交 band 仔都好中意嗌交，我都知道。咁其實03年去到16年，而家十幾年啦。我頭先聽你講翻13年先係你第一張嘅真係叫做自己嘅碟咁樣。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其實嗰個碟咧係你哋自資啊，抑或係唱片公司幫你哋㗎？ 全部自資。即 係 唱片公司就幫我哋另外一 part， 即係設計啊，宣傳啊，所有嘅嘢，即係嗰啲好濕碎嘅嘢就公司做。咁即係幫我哋揾埋邊度印啊咁樣。因為我哋公司就講明一定要用黑膠先出嘅。 OK。 咁我哋咪要揾英國嘅公司做啊咁。我因為我哋即係中意英國嘅嘢㗎嘛，咁我哋乜都英國啦。即 係 如果可以英國嘅就英國啦，咁樣啦。 咁你其實如果由03年當然開始玩隊 band 啦，咁中間都叫停咗幾年，但其實去到而家你哋一路都仲玩緊啦。咁我想問係咪你哋其實所有成員都係香港人嚟㗎？係 啊，全部香港人。 係，咁你哋多數夾 band 都係喺翻香港嘅其實。 我哋有個工作室咯，即係攞嚟練習咁樣咯，即係普普通通一個工作室攞嚟練習。係。 咁其實喺香港嘅 studio， 自己租嘅 studio 咁樣去做啦。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即係咁多年你哋嗰、那個，你認為而家香港嗰個 band 壇啦，即係你03開始玩到而家咁樣，其實係咪玩得過咧仲？ 嗱，講真，如果你話夾 band 攞嚟揾食咧，就真係冇啦，大家都哭啦， 咁灰， 係就會好後悔啊！真係，你睇下有啲主流嘅樂隊，你話佢食到飯，佢真係差啲開飯都未必得啦！真係，你自己都應該留意到新聞啦，我唔講邊隊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以我自己計咧，你即係我自己啊，我自己個睇法就係話，你起碼有一份工支撐到你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咯。係， 但係 你講。 但係近年我見到，譬如有啲 band 都會有啲眾籌嘅做法啦 ，crowdfunding 嘅做法，即係或者喺多啲唔同地方出 live 啊咁樣，其實嗰啲係冇咩幫助嘅，以你嘅睇法。 一時咯，好短時間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自己都有去出 tour 嘅嘢，咁講真的，收翻嚟嘅錢有幾多少自己知道。咁可能我哋 indie band 啦，咁可能佢哋出名，我唔知 indie band 啦，因為我唔好留意。咁可能佢哋可能個錢會比我哋多，但係你因為個時間太短，尤其是你音樂嗰啲好快，你一停咗咧就，即係個音樂時候係不停咁轉緊，係日日都轉緊嘅，咁你。你停咗嘅話，就或者唔夠人快嘅時候，你已經係落後嘅時候，你如果你係諗住揾食，除咗你教吉他啲咁嘅話，或者教樂器嘅嘢嘅話，或者錄音啊，你都真係冇咩好做啊！真係覺得，我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係咪即係始終係哦觀眾唔受落呢種嘢，淨係即係你會覺得係咩問題存在？點解咁難嘅？ 啊！ 香港有幾多呢啲係咪小眾活動呢？我可以講話應該係啦，係咪小眾嘅活動啦，可能即係你好似邊度會多人睇呢？我覺得我自己就算依家我都覺得都唔係好多人睇，同埋都幾即係啲樂隊同樂隊呢好多即係一派一派咁，可能分得好散咁樣，即係都唔夠，即係唔夠啲，我覺得係咁樣囉。 但香港都有啲大型 live 㗎喎， 嗰啲大型 live 外國人搞㗎嘛，係咪喎？ 哦， 咁即係佢個咁佢揾錢嘅，佢要即係喺外國嗰啲為先嘅，咁你都冇可否認嘅呢啲，咁人哋抌咁多錢去做咁大型嘅 live， 租咁大個場，你香港樂隊佢梗係未必會擺到最重㗎啦，即係理解嘅，即係揾錢啊嘛，係咪先？ 嗯，明白。咁其實你頭係。你头先就讲到话，即系香港可能本身就即系好难有啲机会去演出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即系如果系其他国家咁外国咁点呢？即系譬如话你今次就即系俾咗首歌去即系英国呢个球队咁样，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都叫做喺外国有啲曝光啦，咁样都系一个唔错嘅发展啦。咁其实多唔多机会喺外国发展嘅呢？ 其實啦，即系我讲翻自己嘅声啦，我哋之前喺美国都有出过一只。single 喺美國一個叫 Carberry 嘅廠牌出過一隻 single， 咁其實唔係話冇機會㗎，不過你試唔試啫嘛，即係你敢唔敢你俾你自己嘢出去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淨係留喺香港太窄啦，真係你不如捧啲嘢出去，即係你有信心啦，當然你要自己有信心，你捧得出去試咯。如果你唔係香港，你去落去咗嗰班人睇嘅啫嘛。 嗯，咁即系你其实都喺外国都有出过下碟，都有呢啲咁嘅尝试嘅，系咪啊？多唔多 啊？遇到噶啦，已经 哦。 咁出过一次，即系人喺，即系唔系而家公司啦，系就系话头先话 Carberry 嗰个厂牌，佢出咗一只一百只嘅 EP 咁样咯，就系咁咯。咁嗰次系佢哋揾我哋嘅， 咁嗰个回应，即系嗰个反应好唔好嘅咧？ 因為佢嗰啲都係一個好 indie 嘅廠牌，佢嗰啲樂隊通常佢哋簽嘅時候咧，佢哋都未紅嘅，好多都係。咁但係之後就紅咗啦。咁我哋又另計啦，我哋唔係紅，即係我哋係其中一隊喺嗰個 EP 入邊，即係好多 EP 嘅出嘅 CDR 啲乜鬼嘢咁樣，一百隻嘅一出。咁但係佢賣嘅地方咧就日本、美國、英國嘅地方或者網上咧，而家咁都有得賣嘅。就是即係佢好少量啦，因為得百隻，所以係啲幾特別嘅嘢囉。但係你話有冇用，係好有用㗎，因為你出外國出過，你會不停地會有人提返呢啲嘢囉。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搵到錢呢，就係另外一樣嘢啦，咁樣啦。 哦，即係個明星有啲增長咁樣。 係，即係你喺個名嗰度，你有個寫好咗你個履歷囉，喺你個 fan 嗰度咁樣囉，只係呢樣嘢囉。但你話揾錢，即係有冇人會理呢個廠牌啊？或者即係你即係真係去考究呢個廠牌入面有啲咩樂隊啊？香港我諗都唔係太多人會理呢啲嘢啦。 會唔會演出場地喺香港嚟講，始終係唔夠多呢？ 我覺得啊，因為我哋點講呢，我覺得都有地方去表演嘅， 係有嘅， 有嘅，有嘅，而家都有嘅。咁但係咧，就永遠都唔可以好大咁去搞嘅，因為你知政府有好多位鋪死咗嗰啲拉頭。 嗯，唔係因為 佢如果份即係你大家都清楚 HK 嘅情況係點樣啦， 即係 Hidden Agenda 你講緊， 係 Hidden Agenda 次次都加落，佢就要焗住又要搬。 係， 咁即係咩事，大家即係睇下都知啦，最近都睇到啦，都唔使講。咁但係即係你。嗰啲 band 咁，你冇一啲固定嘅地方可以成日去玩嘅，咁你就點樣可以發展咧？ 係，係 咪先？係咯。 會唔會其實因為我都聽過就話其實譬如你做 live house 啲咧，佢哋係冇一個即係叫做牌照可以領取嘅，其實即係變咗好容易就係都會有唔同嘅理由去冚你檔，係咪一個咁嘅情況咧？以你所知， 係啊，佢用啲條例 七十年代大佬，依家咩時代啊？屌，嗰陣時搞嘅人都可能都唔喺度啦，搞咩啫？咁你用以前嘅、用嗰啲古代嘅嘢嚟講，咁你真係喺度啫嘛？ 即係其實。其實即係會話，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啲所謂比較合理啲嘅條例出現到，咁你啲啲投資者啦，我叫佢做咁樣，佢哋可以正正常常去即係當一盤生意去 run， 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樣變到都唔知你用可以隨時用邊啲古老條例，用你嘅講法就係可以嚟到騷擾到我或者令到我執笠嘅咁樣，咁就咁即係咁可能就會好好多啦，成件事會。 系啊，好差好远噶。 因为其实我听到，其实即系讲真 ，Hidden Agenda 都好多耐嘅年啦，好多年啦开咗。咁其实我都听过唔少下，其实系好多人睇嘅，其实即系唔系话少嘅，其实。 佢都搞咗成800几场噶啦， 好似话。系。咁即係其實可唔可以話係其實你話香港中嚟，你話 band 壇而家就觀眾嚟講佔整體人口嚟講，當然一個少數啦。但佢本身其實係已經，佢都係有佢嘅市場喺度噶嘛。 係絕對有啊！因為你其實你好多人而家越嚟越多人去夾 band， 尤其是而家香港嗰啲即係搞音樂嗰啲咁樣即係主流嘅嘢，佢哋都唔係好得噶嘛。咁呢啲嘢係咪會開心啲咧？即係個個都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啫。同埋而家錄音個個都可以自己做嘅。你話出隻碟有幾難啫？ 係 最低嘅成本，你出隻 CD 啊，都已經可以自己印啦。 係 乜都自己搞嘅。 嚇！ 全世界都係咁做啊！你覺得而家即係成個唱片工業已經轉大咗嘛？ 係 咁夾 band， 咁我個人都可以去琴行買支吉他，就買對鼓棍、冰紙，咁就去夾 band 啦。學下又玩得啦。咁你話呢啲係咪多到你根本都唔信？ 但係變咗個大環境， 點樣發展咯？大環境咯，就係差個大環境點樣即係點樣去發展咧？但係而家你政府嗰即係如果政府計嗰一套，我唔知佢乜鬼嘢。即係可能係要用佢嗰啲好教育式嘅方法去你哋夾 band 啊，得冇問題，都係用教育式嘅方法去夾 band 曲，真係真係唔係。 你意思是不是什麼呢？即是可能在青年中心那裡搞過那些樂隊課程那些東西。 即是你有很多東西製造的，即是很多東西做得死，咁講真呢個世界你教佢都壞㗎啦。 哦。 即是街都是，即是大家都有個路去諗嘢㗎嘛。 係。 咁即是你咁樣講，咁你唔俾佢自由去發展又唔得喎。即 係 有啲嘢係唔合理嘅，咁梗係唔好做啦。即 係 我講乜啊？ 明白明白。咁其實我自己聽阿智慧講翻個狀況，都係其實老土啲講句，成功再嘗試啊！你即係好似佢哋咁，佢哋唔懟唔自己唔自戰，其實都永遠都唔知得唔得噶嘛，係咪先？咁阿智慧啊，其實講咗咁耐啊，嗱，即係叫做俾翻少少時間你講翻。如果我哋想支持下你哋對 band 啊，咁樣咁其實可以點樣做法咧？有咩途徑各樣咧？ 或者邊度揾到你歌嚟聽咧？ 等等先。可以去呢個 YouTube 啦。 係。 咁翻我哋 Dimension II Record 嗰個頻道啦，咁啊揾到曬我哋廠牌啲歌啦。 OK。 即係 Spotify 啦 ，search 我哋個名啦。iTunes 都有。全部都免費嘅呢啲就 ，OK。 咁如果你話仲有啦，去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啦。 哦，你哋個 page 係。即係 Day 嗰個專頁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最好啦，就係睇我哋嗰啲 fan show 啊，有我哋嘅或者有其他樂隊啦，有我哋梗係好啦。跟住或者我哋啲 party 啊，都幾好噶咁樣。 好。 咁跟住另外啊，仲有。如果有閒錢啊，大家又想買隻 CD 或者買個黑膠碟咧，咁就可以去香港商 B White Voice Record， 咁都可以買到。再唔係再有錢啲去日本，日本都有，有日本版我哋。 哦，你哋日本版添嘅。 係啊，去日本 Disney 啊，商 B Power Record 一定有啊，啱啱出，係啊，仲會多首歌。 OK，OK。 我仲想問你哋最近有冇話？其實你哋樂隊有冇話啲定期演出㗎？譬如啲香港一啲細嘅場地，或者係一啲live show 啊咁嗰啲啊，定期演出即係譬如 唔定期嘅，因為最近我哋 前一個月出咗，前一個月尾就出咗一碟，咁我哋而家就休隊幾個月，咁就後幾個月，咁跟住之後九月到就會再去翻表演啊嗰啲咁樣咯，咁等緊請啦，到時候係啊， 嗯。 咁公司呢啲就唱片公司做完咯，我哋就唔係咁理嘅，即係跟住就翻翻嚟做翻寫歌啊，都係準備有第三隻碟啊嗰啲嘢咁樣。 係係，咁好啊！今日我哋你哋有冇任何補充？今日我哋好多謝阿志偉 Fantastic Day 嘅吉他手就接受我哋訪問。咁啊咁啊，多謝你先，志偉，多謝曬， 多謝曬， 多謝曬，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系咁啊，咁啊，头先听完啊 ，Fantastic Day，Fantastic Day 啊，咪 系啱啊， 嗰个吉他手阿志伟讲娓娓道来啦，嗰件事系点样啊，同埋关于佢啲 band 嗰啲嘢啦。咁其实好多都我觉得，即系譬如我哋热血时报神奇胶咁样，即系神奇胶嗰个旧节目啦，咁样咁啊，即系七叔啊、日新佢哋咁去咗玩 band， 咁啊，其实都知玩。即係玩 band 就都幾撚痛苦，都幾撚痛苦。但係亦都好多嗰啲唔係好配合啊。佢頭先提到嗰啲，譬如你 live house 嗰啲好撚多無鳩聊嘅掣肘啊，又冇人哋想正式搞都難啊。你都冇呢啲咁嘅條例各樣，即係唔撚 follow 到個世界啦。咁冇撚嘢咧，都係建國噶啦，建國先搞得正呢啲嘢。咁我哋最尾即係聽翻首For Tomorrow 啊，For Tomorrow 即係。呢首將會在朴茨茅夫球隊進場，即係打比賽進場嗰時候會使用的歌曲啦，咁樣。 咁啊，支持本地樂隊啊，即係實際啲啦，就買翻實體嘅 CD 啦。 咁啊， 最重要。 咁啊，好老實講啦，頭先阿志偉都有提到嘅，就話其實講真，人哋都播，其實人哋球會都會播好多歌，即係佢都好謙虛講，即係唔係話真係咩咁大件事。但老實講，我覺得即係少少都好，少少有啲威都好，即係夠。 唔係佢謙虛啫，咁你咁多首歌裏邊，其他首歌已經好巴， 少少威都好，你都要覆蓋啲事嘅。即係香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本地樂隊或者運動都好啊，即係有呢啲咁嘅，即係香港人自己做出嚟嘅成績咧，都應該宣揚一下嘅。我哋最尾咧就聽下呢首《For Tomorrow》，咁就。完结了今天大香港早晨的节目，下午国立大台再见，拜拜， 拜拜。